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的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44集。 小杂种，站住！ 接着他身后呜的尖鸣一声，程潜本能地往另一边躲去，前面却有人不偏不倚地挡住了他的去路。程潜几乎避无可避，他只好徒劳地尽量提起手中的木剑。这时一只手猛地攥住了他的胳膊肘，程潜重心一歪，径直撞上那人的胸口。只听耳边两声清越的金属碰撞声，一声裂帛之音，程潜瞳孔骤缩，那被当众打了脸的散修剑客义愤下竟不管不顾地在他身后拔剑就砍。程潜被突然冲出来的大师兄一把拉开，严征明没来得及出鞘的佩剑堪堪将那散修剑客的剑撞歪到了一边，但那散修的黑炭兄长却趁这个时候含着劲力丢过来一块碎银，正中严征明的佩剑尾。严征明手里佩剑一滑，那散修本应该被荡开的剑硬是因此偏了一角，一下划破了严征明的肩头。程潜的眼睛一瞬间就红了。严征明先是暴怒，不过没来得及发火，他已经被重伤的锐痛打败了。他的下一个动作本来是拔剑砍人，但未能成行，因为感觉自己受伤的半个身体已经手无缚鸡之力了。当然外人不知此中缘由，在别人看来，这年轻过头的严掌门只是拎着佩剑一动不动而已，显出了少年人少有的老成持重。严征明不动声色地抽完了一口绵长的凉气，这才慢吞吞地开口道： 我今日算是长见识了。 事情闹到这样的地步，青龙台旁边的唐晚秋终于开了口。他不便离开青龙台，站得很远，话音却一字一顿传来，犹如在众人耳边炸开： 青龙会是被淘汰者，尽快离场，不得在场中逗留生事，你们当这是什么地方？ 眼见青龙岛的人已经出来说话，那散修兄弟两个人对视一眼，到底没敢继续叫板，恶狠狠地盯了程潜与严征明一眼，引入人群中离开了。严征明轻轻地嘶了一声，放下程潜，咬牙切齿地低声道： 走。 程潜死死地攥住他衣袖的一角，那棉缎的衣服几乎让他的手指戳出了几个窟窿。他机不可闻地在严征明耳边道： 我要他们的命。 严征明吃了一惊，勉强抑制住呲牙咧嘴的表情，有些面瘫地问： 你说什么？ 程潜红着眼眶扫了一眼他漫出血迹的肩头： 总有一天把他们都挫骨扬灰。 严征明抬手在他背后掴了一下： 瞎说。哎呀，再瞎说长你的嘴。 程潜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将他一条胳膊绕过自己的脖子，撑着他往回走去，果然就不言语了，但眼角眉梢都沾满了稚嫩的仇恨，代表他嘴上不说了，但这笔账已经刻进心里了。有些心特别大的人好像有某种特殊的能耐，不管他心里有多喜多怒，只要旁边有人比他情绪还要激烈，他立刻就能有如神助般的平静下来。比如严征明，他方才好像怒火攻心一样，听了程潜这几句话，居然感觉怒火已经消退了不少。李云忙走过来扶住严征明，解放了程潜的手，程潜就默默地跟在一边，目光始终不抬，低头盯着眼前的地面。四个人一路无言地回到了在青龙岛上暂居的住处。 算了吧，程潜。 严征明见程潜脸色始终不对劲儿，有点怕他真的去杀人越货， 于是有点笨拙的劝解。 本来也是你先打别人脸的，换谁谁也受不了，这时候就别得理不让人了。 李云没料到有生之年还能从大师兄嘴里听到这样圣光普照的话，顿时惊悚地看了他一眼，哆嗦着抬起手，伸手探了一下大师兄的脑门。程前一声不吭，严正明好像突然发现了什么，他僵尸一样地转过半个身体，伸手微微地抬起程前的下巴，带了几分惊奇地说： 哎呦，童前哭了。 不知怎么的，这个发现让严征明有点心花怒放，连伤也不那么疼了。他美滋滋地翘起了残了一半的尾巴，颤颤巍巍的臭美。 难道是因为心疼你师兄我？哎，感念你这一片孝心。要么我特赐你今天来给本掌门端茶倒水吧。 程前一巴掌拍开他的手。 滚。 然后他头也不回地冲进了自己的院子。严征明四下找寻一番，扫见一处门廊的黑石头柱子，指挥李云： 扶我去那边。 李云以为他有什么要紧事儿，连忙架着他到了石柱近前。见严征明目不转睛地望着石柱，有些忧心： 怎么大师兄，这门柱有什么不妥吗？ 没有不妥，挺清楚的。 李云隔了好半晌才反应过来他是什么意思，心里顿时青筋暴跳地蹦出一句话： 哎，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啊。 严征明对着反光的石头将自己的形象打量了一番，认为肩头这一点小伤无伤大雅，并没有别有风姿，他依然魅力无穷。程前那通红的眼眶让严征明有种奇特的感觉，好像一只整天对他爱搭不理，没事还给自己一口的小狼崽儿，突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舔他的伤口一样，心里别提多欲贴了。在这样的欲贴里，严征明哎呀呦的带着他那屁大的一条伤口娇弱地扶着墙进了屋，在一干道童们的鸡飞狗跳中，美美地当起了一碰就碎的花瓶。青龙台前惹出了事端之后，不用严征明吩咐，扶摇派上下连同道童在内全都减少了外出的次数，他们自上而下的无师自通了何为收敛。程前将每天练剑的时间又延长了一个时辰，固定和师兄弟们未招。转眼百日的仙事进入了尾声，程前一手上下求索已经是融会贯通，逆境逼人，连本来不学无术的韩渊都知道用功了。李云在某日午睡起床摆弄九连环的时候，第一次产生了气感，谁也说不清他这是因为什么而入道的。师父不在了，李云第一次碰符咒刻刀只好由大师兄代为传授。及至仙逝最后一日，韩渊换了一身不起眼的粗布麻衣出门去了一趟，傍晚才回来。他回来时怀里揣着一包点心，边走边吃，引得正在院里玩的水坑馋得不行，亦步亦趋地跟着他，眼巴巴地跟着流哈喇子。 不行啊小师妹，人家说小孩不能吃大人的东西会噎死的。 水坑有半口能锯木头的乳牙，根本不信他的危言耸听。眼看那一包点心已经见了底儿，水坑情急之下吐出了他有生以来第一句话：韩渊脚步一顿： 呀，你都会说话了吗？ 水坑一看有门，立刻双拳紧握，憋得脸红脖子粗，拼了小命似的又叫了一声： 真好。 韩渊毫无诚意地夸完，一点表示都没有，径自吃着东西往前走去。他早年当叫花子当出了毛病，蹭别人吃喝是一把好手，别人万万动不了他嘴里的食。水坑顿时急了，将师兄们嘱咐的不许乱飞的话忘了个一干二净， 骤然伸出控制得越发纯熟的翅膀，扑腾着向韩渊追了上去。正巧程前和李云从外面走了进来，程前一看见那熟悉的大翅膀，顿时脸色一沉， 下来。 水坑怕程前，因为撒娇耍赖这一招对其他师兄都管用，唯有对三师兄不行。三师兄严于待人，更是苛刻待己，从来说一不二。水坑生怕自己的晚饭飞走，忙一个跟头折了下来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憋了憋嘴，愣是没敢在程前面前哭。程前一手拎着一篮子花枝，另一只手还夹着几本书，面沉似水地瞪了水坑一眼，心里也有点发愁。 一个毫无自保能力的小天妖，倘若被其他心怀叵测的修士觊觎，会落个什么下场？而且真有个万一，没人能替他讨回公道。他毕竟不是人，在很多修士眼里，不是人那就是物件，哪怕他是妖后之女、半妖之身，与那些豢养的小宠物恐怕也没什么区别。 李云见程前又要发作水坑，忙摆手道： 哎，算，小钱，他什么都不懂，指望他自己记得住，还不如我们想个什么法子不让他再飞呢。 我前几天确实找到一个能封妖邪的符咒，只是还不知道有几成把握能做出来。 李云虽然刚开始接触符咒，却也更加深刻地了解了其博大精深之处。 哎，你可不要又贸然动那些没见过的符咒啊。 程前没有正面答话，只是笑了笑掀过话题，转向韩渊。 你今天又去哪儿了？ 打探消息。 韩渊嘴里嚼着吃的，含含糊糊地回答。 这些天我都查清楚了，那个找我们麻烦的黑炭脸名叫张大森，现在也入了讲经堂。史剑的那个叫张二林，是他亲弟弟，落选了。明天仙师一结束，他就得离开青龙岛。哎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这些散修们无门无派，很喜欢自己抱团。张大森他们现在已经笼络了一伙人，以后得多提防他们。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